大家好，四号洗浸的时间。 第二节， 大家好，翻嚟笑死浸的时间。 我快过你。 翻嚟笑死浸第二节的时间。 我哋继续讲方舟船长选举，你不如你讲多啲啦。写宣传容易啲啊嘛。 宣传我会自己写翻嘅，咁即系关于 咁咩叫咩啊？政治寓言小说啊？ 政治小说 叫政治小说，政治寓言小说 系啊。原本谂 有冇寓言呢、這个呢、這个 有寓言， 即系政治寓言小说 系啊系。寓言系伊索寓言嗰个寓言， 我知 唔系 预告个寓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比喻个寓啊嘛？ 系啊系啊系 啊，唔系啊，比喻都唔系嗰个寓， 寓言嗰个系寓言，伊索咪伊索寓言嗰个寓言。咁咧，我觉得写得几好， 系 我觉得写得唔错， 系 咁我再讲多啲俾大家听啦，咁样咁系好靓好睇嘅真，真系好靓好睇，好靓好睇。入边有好多角色我都好中意嘅，有非常之多角色好中意。 你最中意系边个角色？熊猫系咪啊？ 熊猫系好惨嘅角色嚟嘅。 但系我差啲剧透先，噏咗出嚟我差啲啊！ 熊猫咪死咗，熊猫系死咗，熊猫好惨。 咦？你噏咗出嚟噶？ 唔緊要，你自己睇。唔係熊貓就係好多，熊貓就係好似好多，熊貓就係好似好多社運青年咁樣嘅一啲角色咯。即係佢搞唔清楚政治係咩件事，因為對政治冇認識，佢以為嗰個係一個演出嘅場地，佢以為嗰個表演嘅場地，佢以為係一個證明自己嘅一個要嚟證明自己嘅一個場地咁樣。咁於是乎佢咪去揾機會證明自己咯咁樣。咁但係嗰件事唔係關於你噶嘛。同埋其實冇人睇你噶嘛。大家注意到嘅係即係船應該幾時揾到大陸啦？幾時可以上到岸啦？幾時可以糧倉啲嘢食夠唔夠啦？分得勻唔勻啦咁樣。咁同埋就係、是可唔可以喺個選舉過程入邊保障自己的安全啦？到底你有冇辦法去？因為熊貓有個宏願嘅熊貓，因為熊貓喺森林入邊咧就經常係被低估嘅一種動物嚟嘅。咁甚至乎咧，有啲人咧就誤解咗佢，以為佢係草食嘅動物，其實佢係肉食動物嚟嘅，同埋佢係好好打嘅咁樣。咁佢就去揾， 大家以為咧熊貓食粥噶嘛，係純糧啊嘛， 係啦。 但係熊貓係雜食噶，其實 係 熊貓食肉噶，可以 咁樣咧。但係咧，佢咧 同埋咬人啊。 佢咧就覺得佢太少去展示自己嘅威武啦，咁樣咧就要去揾機會展示自己嘅威武。咁但係點知展示咗就冇人睇到咯，或者係又或者佢想展示自己威武嘅時候，反而係出洋相。到佢最威武嘅時候，就冇觀眾咯咁樣。咁所以就係一個係即係政治唔係一個俾大家去攞威嘅地方啦。咁但係其實以我喺嘅或者以大家嘅經驗，你會睇到其實好多人係為咗威，係為咗搭馬，為咗贏，為咗做大佬而去參與嘅政治。咁結果其實係一場空。到最後都係長空。咁譬如入邊有，唔係當然如果之前有啲讀者問我係邊個係主角，咁我可能喺前邊嗰啲篇幅嗰度再修葺一下、修訂一下，咁就令到嗰個主角個味再濃烈少少。咁當然河馬係主角啦，河馬肯定係主角。 河馬都係兇殘噶。 河馬係主角啦，咁但係河馬一開始就好清楚一件事，唔係關兩隻腳事定係四隻腳事，即係亦都唔係關到底羅亞林死講咗啲乜嘢遺言事。嗰件事係由 at the beginning 就唔合理噶嘛，因為河馬一開始就覺得唔合理啊嘛，就係有一隻船運住一大班動物。有啲就係草食嘅，有啲就係肉食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話去做選舉嘅咁樣。咁嗰件事嘅核心就係、是，首先要解決咗個問題就係、是，點樣可以防止食肉嗰啲唔好走去食咗食草嗰啲先？如果冇呢個基礎嘅話，咁講乜撚嘢都嘥氣嘅咁樣。咁但係一路就建設唔到呢個基礎出嚟啦。咁因為當其時同河馬一齊嘅同一個黨嘅嗰個係馬啦。馬啦，嗰只馬咧，佢係黐馬啦，咁樣成日周圍靠黐嗰只馬。因為嗰只黐馬咧，一開始咧就層意好高嘅，就主張眾腳皆平等嘅咁樣。咁但係咧，佢嘅陣營入邊咧，就佢河馬咧就主張咧要以呢個咁嘅草食動物優先咁樣。咁啊黐馬就覺得咧就係、是，喂，咁如果草食動物優先，咁你咪流失咗啲肉食動物朋友嘅選票咁樣。咁跟住就竟然同河馬割席。 仲要話草食動物優先咧，係一個河馬偷渡入去佢政綱嘅一個講法嚟嘅咁樣。咁呢個咧就令到河馬咧就陷入一個好孤立嘅境況啦。咁但係其實河馬雖然後尾盲咗啦，咁但係就算佢係船上面盲咗嘅動物，佢都一路好睇得清楚嗰件事嘅形勢，就係嗰個最後嘅核心係成班動物嘅天性嘅問題啊嘛。咁雖然佢冇辦法去阻止，咁但係佢即係佢起碼堅持佢嘅信念啦。咁但係河馬係一個最有堅持嘅角色，但係佢唔係最有趣味嘅角色。最有趣味的角色有，其实有趣味的角色有很多个，譬如好像狐狸咁样。狐狸是一个他在方舟上面一个反对派。那他作为一个反对派是怎么样呢？他就没什么怎么样，就什么狗都反对。总之人家讲什么东西就质疑他。但是呢，即是呢，他总之他呢就是最主要就是唱反调啦。質疑人哋動機啦，然之後又話人哋別有用心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呢啲咁樣嘅凡事皆質疑嘅説法咧，就換嚟咗一定嘅支持喎。咁跟住就推舉咗佢，咁但係叫佢講出自己嘅主張嘅時候咧，佢就等陣先，等陣先。阿狐狸，你講下你的主張，等陣先，我聽下佢嘅主張先。到人哋講咗主張，嗱，我就係反對佢嘅主張啦咁樣。佢淨係反對人哋嘅主張，佢冇自己嘅主張。他讲不到自己的主张，他要讲主张我一定要等了人家的主张先。我觉得他的主张呢就太温和了。 太激进。 一时还你太温和。即是你讲得全民制。 中间。 你既然都讲得全你讲得全民制，他不是全部中间。他总之就是硬是帮你去推多少少，或者你就背上你那样东西就改少少简化少少这样。就是比如你讲全民制，那直头港独啦，这样有什么所谓的这样。那其实呢，狐狸是完全没有内容的。狐狸是纯粹是斋唱反调的。那但是呢，狐狸那一种没有内容和狐狸嗰种毫无内容，同埋系完全冇狐狸喺个成个方舟船长选举入边咧，系近乎冇做嘅选举工程。佢近乎 但好多支持者， 佢初头都冇嘅。咁后来咧，但系即系佢同眼镜蛇同埋星星系一个最大嘅对比嚟。眼镜蛇同埋星星咧，就系咧把握每一个议题，然之后咧去做唔同嘅 agenda setting 去发挥，亦都做唔同嘅选举嘅工程工作。去好好咁样去，希望可以拉拢到选票。咁狐狸乜捻都冇做，狐狸都乜捻冇做，就系、是、适当嘅时候就屌两句，插两句嘴。狐狸净系搭爹嘅啫，纯粹就系搭爹。咁但系咧，佢存在感就好捻强烈。佢存在， 因为佢帮所有人反对啊嘛。 佢帮所有人反对， 因为所有人都有反对嘅想法噶嘛。佢帮所有人都反对嘛，咁咪支持者咯。 同埋当有人提出主张嘅时候，大家总系一开始 at the beginning 梗系听唔明噶嘛。咁而狐狸就系第一个就我唔明喎，咁样佢系代表大多数。 系啦， 我唔明喎。 你咁讲好似唔啱喎，咁样。 我唔明点解一定要咁，点解搞到咁复杂咧？咁样，咁结果反而狐狸得到好多嘅支持。咁呢个就系、是、呢、这个就系狐狸同埋。狐狸同埋眼镜蛇最大嘅分别，眼镜蛇左谂右谂就从来冇谂过，佢从来都忘记咗选民系畜生，而狐狸永远都系同啲选民同步，大家都系用畜生一样咁嘅反应，就系话我唔明白，点解一定要咁啊？系咪一定咁先？吓咩居心先？咁样咁系咁质疑，系咁 challenge。乜鸠都 challenge 咁， 系咪收钱先咁样？ 系类似系咁样嘅，虽然喺方舟上面冇咁嘅对白啦，咁但系类似系咁样嘅，类似系咁样。 收埋啲粮， 系啦， 系咪有人话俾多两日粮你？ 佢竟然得到好大嘅支持喎，咁样咁呢个又系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嘅角色啦，咁样。咁另一个就系黐马啦，黐马又我觉得好有趣嘅角色，因为黐马最初咧就系、是、主张呢个咁样嘅众脚皆平等嘅，咁我最初就成立四脚党嘅，咁但系咧后来咧就因为咧见河马好捻好打。咁就拉拢河马加入啦，咁样。咁但系河马加入嘅条件咧，就系咧唔得，你一定要保障草食动物喎，咁样。咁我谂我都有着数。 都好啊。 有咁捻好打嘅绑住我咁样。咁于是乎咧，就由四脚党变成草食四脚党。咁但系咧，后来咧就发觉，咦喂，那个草食优先嗰个主张太捻激进， 得罪了很多肉食的朋友，咁於是乎咧又同呢個河馬割席，咁就變咗由草食四腳黨咧就變翻做四腳黨，咁變咗做四腳黨之後咧，跟住咧後來咧就開始發覺冇曬支持者喎，咁啊揾啲嘢黐下啦咁樣，咁當其時咧就喺方舟上邊咧個女權就抬頭啦咁樣，開始有咧一啲開啲有啲女性主義抬頭啦，咁而其中最大力支持女性主義嘅嗰個係獅子乸喎，咁樣，咁獅子乸勁啊大佬，黐住獅子乸又混下，咁於是乎佢又將呢個四腳黨咧又變成呢個黐。四腳黨咁樣，總之咧佢就毫無立場，毫無主張。咁咧就係見風使利，邊度咧好似咧有得靠黐嘅時候就黐埋佢咁樣。咁咧一見勢色唔對咧就割席咁樣。咁但係咧後來割下割下咧就瀨屎上身，就黐咗落去老虎乸嗰度。一黐咗老虎乸大撚鑊。咁樣，因為你黐住權貴嘅時候就唔係你話割席，即係當你黐住一啲咁嘅威權人物嘅時候，就唔係你話割席就割席噶嘛。咁所以咧就落得一個嘢，大家睇小説啦，就睇到佢個下場啦咁樣。係。咁而同埋喺方舟上面爆發嘅喺呢個選舉期間爆發嘅各種嘅衝突，其實係。是由最開始最開始很簡單的一樣嘢，就係點解這個咁樣嘅烏鴉會主張要選舉，其實就係解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喂，去到最後，方舟都不是長久生活的地方嚟噶，去到最後，方舟都是要駛去新大陸噶嘛。咁所以其實揀個船長出嚟，只不過係決定一樣嘢啫嘛，就係隻船駛去邊啫嘛。咁但系咧喺成個過程入邊咧，大家咧由隻船駛去邊啦，到到底重食到底係幾多隻腳嘅動物係比較高級啦，同埋草食同埋肉食到底邊種動物比較高級啦，同埋雌性同埋雄性邊種動物比較高級啦，係嗰個討論嘅範圍咧，嗰個討論嘅方向咧，係越嚟越偏離原本嘅初衷，亦都係越嚟越無聊，亦越嚟越無謂。因为那个燃眉之急就是你一日不靠岸，一日不上岸的话，最终大家都会在这船上饿死的，大家就不理，因为呢一陷入了个选举的疯狂里面，就正等于所有我们经历过选举一样，由最初为什么要去选举，最初是为了什么要去选举，后面讲讲一下呢，讲一些就越来越无谓了，例如就是你讲不讲粗口啊，你是不是你这么多钱卖广告的钱在哪里来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在个选举论坛上侮辱女性啊，这样。由最初讲紧要对抗极权，又或者是捍卫本土，跟住然之后讲讲下就讲咗去有冇闹人八婆，到底啲钱喺边度嚟，到底点解有咁多，咁点解会讲嘢咁难口，又或者你讲啲嘢入唔入屋，嗰啲讨论就越嚟越偏离主旨，同埋越嚟越无聊，越嚟越无谓，就犹如即系方舟上面发生嘅嘢咧，就犹如我哋过去嗰六七年发生嘅嘢，咁我都觉得咧，都算系叫做俾我幸运地去揾到一个框框。去將過去咁多年嘅經歷啦，同埋感受啦，同埋相信大家都會喺入邊揾到好多典型人物嘅身影，喺唔同嘅動物身上邊就展現咗佢哋嘅身影出嚟啦。咁所以咧，花咗足足十個月嘅時間啦，咁樣咧，今日去到今日就終於咧第100回咧就刊出啦。咁樣咧，成個選舉成個船長選舉嘅選舉結果就出咗嚟啦。咁邊個當選咗船長？你哋如果有 自己睇啦 Prime 嘅 account， 你哋已經睇到啦。同埋佢哋選到船長之後，咁成艘方舟又落到咩下場咧？咁樣其實如果你係 Prime 嘅觀眾，你今日應該都已經睇咗啦。咁我會再去編輯一次 嘅。啊，你仲要執㗎？原來 少少，最主要係畫翻啲插畫，最主要 你仲要執㗎？我抌曬出去㗎啦啊！ 唔係啊 ，OK 嘅 ，OK 嘅。最主要執一執啲，最主要就係執一執幾個名嘅啫，咁樣 OK 嘅。咁同埋咧就係咧畫翻啲插畫，咁樣咧其實咧如無意外咧，應該都會喺書展或者書展之前咧就已經可以面世到一本小説。而呢本小説咧，如果你今日晏晝有睇國立大台，你就知道係 Eric 幫我畫插畫嘅，你放心，封面嗰幅畫唔係我畫。封面就不会由我画的，太冒险了。 Eric 啊，他一路画公仔，一路画动物，一路跟他 battle 啊。你记不记得啊？他 battle 啊，黐线。 系啊，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识。 battle 啊，画 battle 啊，几劲啊呢？ 咁所以咧，就将呢个小说封面嘅重任咧，就交咗俾 Eric。 就交俾 Eric 咁樣。 佢都畫得好靚， 畫得好靚， 都畫得好靚。 佢今日晏晝喺國立大台有介紹過，有介紹過嗰個唔同嘅草圖嘅歷程咁樣。你哋冇未聽嘅聽翻啦， 聽翻啦，免費都聽到應該。 免費都聽，而家都聽到，而家聽到。咁但係當然你 過兩日就聽到。 咁當然你哋就要去訂購收費台。咁我又想講翻嗰個連載嗰個經驗咧。因为连载我才有这个这样余的空间去 思考故事， 去构思和思考，还有是一路在个连载过程的发展。那他其实个初衷的出发点就是我想不如写一个选举相关的，因为我都没认真写过选举相关的故事，那我就想不如写啦咁样，咁就，但如果咧你叫我由头到尾咁样坐喺度写本书出嚟咧，咁我可能咧就坐喺度熬一个月就好捻痛苦咁样，就熬嚟熬唔到。咁但系因为有嗰、那个有嗰个连载嘅余裕啦，咁其实咧连载呢件事咧距离我都好远啦，即系自从喺 AM 七三零连载金钱师之后咧， 唔系啊 AM 七三零连载嘅咩？金钱师啊？ 金钱师有金钱师有连载过，唔系。金錢師又在明報連載過，又在 AM 七三零連載過，咁最後在 AM 七三零，虧空中國是在 AM 七三零連載噶嘛，係啊，咁最初第一本的以下犯上同埋以下犯上同埋巔峰騙局都是在明報連載嘅，咁呢、这個咁樣嘅真理大第四戰爭同埋真理大國就冇連載啦，咁但係虧空中國係喺 AM 七三零連載，咁咧跟住咧都嗰陣都嗰陣都係2012年，自從2012年之後咧，我都冇再做過連載嘅小説啦，咁就直至我哋開咗呢個 Prime 嘅收費台啦，咁今次個連載經驗非常之好啦。非常之好咯，咁咁當然我話事啊，嗰件事係我話事，咁係連載感覺經驗就梗係好啲。但係與此同時， 都辛苦手足啊，真係啊，期期都問你噶， 係好辛苦手足，因為咧我咧就會 我期期都會出個 post， 踢黃仁達少女，唔係踢黃仁達少女咁樣，踢黃仁達放咒。 聽黃 仁達方舟咁 樣，因為咧我咧 set 俾其他嘅小説交稿咧，佢哋咧就必須要早一日交稿嘅。咁但係咧我咧就係趕出日當日嘅晚上12點之前先至趕 deadline 交稿，咁樣咧就非常 真係同你出喎、啊， 非常之問， 黐線啊！ 非常之問，非常之問咁樣，咁都感謝手足啦，咁樣咁就係、是我哋一位小説部嘅編輯幫我跟曬所有連載小説嘅，咁就辛苦曬佢呢大半年。 我問佢攞稿嗰陣時啊，佢仲要逐篇上網咧 copy 落嚟 嘅，係嘛？ 係啊，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 跟住咧，我以為咧，因為我自己收稿同編輯稿的習慣呢，我是會將你交的稿 save 咗喺個 document 嗰度，跟住之後執完，跟住先再 copy and paste 上 CMS 噶嘛。 嗯。 佢原來唔係佢直接喺 CMS 嗰度改。 係咩？ 我想佢直接喺 CMS 嗰度改，咁咪睇到眼都盲咯。我唔得嘅，我一定要咁 copy 曬，因為我年紀大啊，咁我要 copy 曬啲字咧喺我 work 嗰度放大啲字嚟 edit 嘅。但佢直接喺个 CMS 嗰度改都黐夸张到爆炸。 唔系咁借呢个咁样嘅方舟船长选举大结果，头先我就讲咗即系写作方舟船长选举嗰个历程啦、出发点啦、受啲乜嘢启发啦。咁但系咧最想同大家讲都系希望大家支持 Passion Prime 呢个小说嘅平台，因为咧其实而家写小说嘅空间真系好少，好窄噶啦咁样。但系小说又好重要喎。小說是很多的創作品衍生出來的源頭來的，但是呢你叫大家都免費這樣在討論區寫小說、啊、在高登連登、啊、在 Facebook 這樣寫小說，那就太消磨了，還有就太沒有任何的動機和誘因給他們去寫好、啊、改進、啊、這樣，所以是你們訂購 Passion Plan我哋先可以出到稿費俾小説作家咯，咁呢個好重要。咁而現在雖然 個規模仲係好細，咁但係細細地都有150,000字俾你睇啦，咁樣。咁同埋即係而家只係得幾個小説作家，咁但係咧個原因都係因為唔夠資源去出稿費啫嘛。但如果你哋俾多啲錢去，唔係你哋多啲人去訂購，你哋多啲人訂購，我哋有更多嘅資源去出多啲稿費，咁咪變咗可以令到有更多呢啲咁嘅作品可以發生到出現到咯咁樣。譬如如果好老實講，你如果叫我坐低寫本書，我就未必會寫《方舟船長選舉》。即係你話啊，今年譬如有一個書展咁樣，或者賣書嘅活動，我要跑咗， 執本小説浸出嚟。 係啊，因為譬如黃楊達無端端寫一本講一班成班動物搞選舉咧咁樣，你都唔係未必，即未必會覺得好有把握咯，或者未必覺得個個市場好有需要，或者係喺嗰個銷售未必會好好啦，又或者係成個。如果我即係一定要揀一本書嚟寫，我都可能有第二啲選擇啦，即我都可能會勁少少喎咁樣，屌你老味寫一本《金錢是大戰 Donald Trump》好唔好啊咁樣，即你可能會有呢啲咁樣嘅比較商業啲嘅諗法啦，或者係一啲比較穩陣啲嘅諗法。咁但係就係因為有連載嘅空間，先至會思考到，咦，不如我去。即係去消化翻過去嗰幾年嘅選舉政治嘅經驗啦，咁樣都係一個人生重要歷程，同埋入邊好多嘢我哋一齊經歷過啦。我哋聽眾，如果你係長期嘅聽眾，方舟船長選舉入邊出現過嘅嘢，其實好多你都經歷過。咁但係我又唔會將佢寫到成為只有經歷過呢啲嘅政治宅先睇得明，就係即係嗰個青蛙樂園對我好大嘅啟發就係、是、當我作為一個理解日本。嘅修憲嘅議題嘅，我睇得明佢講緊修憲啦。但就算你唔知嗰個議題嘅，你都睇得明青蛙樂園佢講嗰個咁樣嘅政治概念，或者係佢嗰個咁嘅預言嘅意義。咁而方舟船長就係想做到呢一樣嘢，而我相信我做到嘅，我相信我做到。但如果你熟悉政治嘅話，你就會喺嗰啲一啲劇情上邊睇到好多熟悉嘅。嘅人物嘅身影啊，或者熟悉嘅事件嘅身影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嘅聽眾睇係會分外有趣，但係亦都值得去推介俾其他嘅讀者睇，作為一個去理解一下權力呢件事。即係覺得最大嘅教育就係你要認知權力呢件事，然之後先至去爭取權力或者去奪權咯。如果唔係咧，你就會。進入了一個很混沌的狀態，你會被權力害翻自己，你會即係你對一把刀完全冇概念的情況底下，你淨係知道刀是一個武器，你一拿來一手就拿來刀鋒嗰度咁樣，就即係嗰個狀況就係咁樣嘅。 香港搞政治嗰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你的觀察就是一班對權力冇概念的人。去探討權力，其實呢班人係覺得自己對權力好有概念，而去搬弄權力， 那個都係無知嘅一種啦。 嗰、那個直頭係無知， 嗰、那個無知嘅一種啦。有啲就係、是、啊，有啲就係好懵懂咁樣啊，我唔知係咩嚟嘅，我唔知係咩嚟嘅咁樣。有啲就係以為自己好知。 大部分都以为自己好知， 以为自己好知。 大部分都以为自己好知。 譬如 对住群众嘅时候就好无知。但是个心就觉得自己好知，如果唔系点会讲得出嗰啲唔入屋啊嗰啲戇鳩嘅？ 即系譬如方舟船长选举入边都有一啲角色系会好欲权啊，好搬弄好多嘅，譬如头先我讲罗， 就算方舟啊冇的士搭嘅， 佢唔系啊有类有， 方舟有冇 佢入边有剧情， 有冇雅传啊？ 有，佢入边有剧情。 灵作玉碎啊！ 我讲个 有冇啊？ 有，我讲 都有啲。 我讲个剧情俾你听，你就明。 点啊？ 咁样咧，成班动物就喺度斗分，喺度讨论紧，就喺度话：喂，选啊，应该点样选啊？应唔应该选举？应唔应定啲规则啊？咁跟住咧，然之后有个大义凛然嘅走出嚟，咁嗰个唔系人嚟嘅动物，有只大义凛然嘅动物走出嚟，嗰只就系白鸽。那白鸽就大义凛然咁讲。大家讲呢啲嘢完全都系荒谬， 係 冇意義， 係 一啲意思都冇。我哋最緊要係揾到大陸喺邊度，揾到陸地喺邊度。 啱啊！ 揾到陸地，所根本就唔需要船。咁但係啲人就話：咁點揾啊？呢個就係我哋有翼嘅責任啦。我哋生而有翼，我哋飛出去揾咪得咯。跟住啲人話：喂，茫茫大海見唔到地平線嘅喎，飛出去你飛去邊個方向啊？佢話：我哋咁多雀仔，我哋咪大家朝唔同嘅方向飛出去咯。我哋總有一隻會揾到陸地㗎。咁其他咧？其他飛去飛到盡頭冇力就會跌落海死咗㗎啦喎。咁樣咁總要有人犧牲㗎啦。咁於是乎咧，大義凛然嘅白鴿咧就感動咗一眾嘅飛鳥。就然之後咧，就有一班嘅飛鳥，包括海鷗啊、燕子啊、麻鷹啊咁樣就講得啱。我哋就 有冇企鵝啊？ 企鵝冇， 唔係企鵝唔識飛。 係咯，唔識飛。唔係雞冇飛到出去啦，跟住雞咪俾人話佢咯。你搞錯啊！你竟然喺度亞傳咁樣。唔係我唔識飛，我有翼，我唔識飛。咁跟住咧，然之後咧，靈為玉碎嘅白鴿就話：大不了咪犧牲。但係如果只要有一個人有一隻雀仔。佢系真系飞到陆地，然之后翻翻嚟去导引，指引到大家方向。咁其他人嘅其他雀仔 就有意思啦， 就冇又有意思啦，就可以换取到大家成只船所有动物安全。咁佢就感动咗所有嘅雀仔，一齐飞出去，四面八方飞出去。白鸽啊，飞出少少就飞翻入船啦，飞咗两步， 跟住 飞咗两步就咬底，一路匿喺入船入边。佢根本冇飞过出去。佢飞两飞真系觉得哇唔系喎，真系好捻远喎，我都系掉头，其他雀仔死鸠晒。呢个就系方舟版本嘅灵为玉碎，灵为玉碎都系雅传啦。我系咪收录晒喺入边？我系咪好形象化又好合乎剧情咁样，将所有我哋经历过嘅政治经验都收录晒喺《方舟船长》先？ 我唔知啊， 你唔知啊？ 唔知仲有好多噶， 好多我全部都有，我差唔多全部都有咁滞咁样。 你咁多年嗰啲经历，我觉得真系， 唔系我都觉得，我初头都觉得， 我都觉得写唔，因为我以前都成日会咁谂。即係呢啲時間咧過去啊，講緊仲有抗爭嘅年代，即係大家仲鼓起勇氣抗爭。 好似劇透咗好多方舟船長選舉劇情， 係咩？未劇透曬㗎嘛？ 未劇透。但白鴿，但白鴿嗰個係 cheese 嚟嘅， 係咩？ 白鴿嗰個係 cheese 嚟 嘅。哎呀，你 令到大家 大劇透啊！ 令到大家都好震驚，屌佢老味！唔係，但係佢唔係，但係仲有橋嘅喺呢條喺呢一個。故事入边仲有桥嘅，仲有桥嘅，有好多桥嘅咁样，都OK 嘅，精彩嘅，真系精彩的。 唔系因为即系我过去都要谂咧，都有谂过咧，一定要将我哋即系经历过同埋所知嗰啲嘢写低。 啊！ 但系咧，我梗系又觉得咧，唉， 一种无谓咁样。 种无谓，因为唔系啊，系。即係寫咗咧，即係因為人嘅方言太大，即係我覺得而家我對住，即係我而家睇電視或者睇報道或者嗰啲訪問，我覺得人嘅方言真係好大，即係我覺得對住嗰啲人睇佢哋講咁多嘅大話，好我淨係覺得黃天擊殺咯，即係我淨係覺得，即係我淨係覺得最後都係黃天擊殺咯，所以我冇辦法去。讲咩真相啊？即系嗰啲， 咪但系大家又睇翻《方舟船长》选举啦，《方舟船长》选举入边都有黄天击杀，佢最后都有嘅，即系去到最后嗰啲尔虞我诈。如果今日大家睇咗大结局，如果今日大家已经睇咗大结局， 知道咗， 你已经知道咗最后嗰啲尔虞我诈都好冇意思，最后啲尔虞我诈非常之冇意思。咁系因为嗰个系， 你唔好剧透啦。 系啦，咁你哋睇啦。 虽然其实你哋如果系 Prime 嘅听众，你哋系可以睇到嘅。 你已经睇咗个大结局啦，咁样。咁只不过我想讲翻分享翻嗰个。寫作的經歷和那個連載的重要性，那個連載的經驗令到我有了更大的空間 去發展個小說， 還有去年都沒有浪費，即是看了 青蛙 樂園這本書 inspire 了很多東西出來， 是的是的，但又很不同，但最後寫到出來跟這個動物農莊和這個這樣的 青蛙樂園都是很不同的，很有信心的。 那因為那個整個那個叫什麼框架，剛才說的那個是 的主題， 那個主即是那個 theme 是很不同， 而且大家的經驗很不同、嗯、大家的經驗很不同。那而譬如你剛才想說、嗯、即是那個你雖然你想說有些人很肉拳很龍拳，在方舟船長選舉裡面都有這樣的角色，但其實那個都是對權力的不認識咯。如果你真正認識權力這件事，其實你就會明白那些這樣的小利益上面的弄權辱權，還有那些意餘我詐其實很沒有意思、嗯而作為一個對於政治權利的一個教育，我覺得這本方舟船長選舉它有它的教育意義，就算你完全不知道底裡那些政治影射是啲乜嘢都好，咁當然佢有一個，佢有一啲現實事件去攝取嘅材料，令到我吸收，咁然之後放咗喺呢個故事入邊。但係個故事嘅主題好貫徹，咁我都好有信心，因為譬如你話啊，將我哋過去經歷嘅嘢寫低落嚟，然之後構成一個故事或者一個記錄，我覺得好多人冇興趣睇，因為都好散亂。但係我而家終於揾到，好幸運地揾到個框架，去將呢啲嘢收錄落去。而我相信，就算完全唔認知呢啲嘅人，佢哋都會有興趣睇。咁所以，我覺得都值得推介俾大家，俾你嘅朋友。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趁住呢個咁樣嘅 Passion Prime 嘅小説週，就訂購呢一個 Passion Prime， 咁啊可以以優惠價588元半年咧，就訂購到呢一個咁樣嘅收費台，就唔係淨係睇小説嘅喎，睇埋漫畫嘅喎，睇埋呢個咁樣嘅收費台嘅節目嘅喎，咁樣咁同埋咧，如果咧順利嘅話咧，下個禮拜咧金蒙空咧就好可能會復刊嘅喎，每日更新，咁、樣咧就大家睇嘅嘢越嚟越豐富，咁啊非常之抵嘅咁樣，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譬如咧香港做呢啲咁樣嘅即係香港以前唔係好多報紙做小説連載嘅，咁而家冇曬啦。咁然之後大家都要唯有免費咁樣貼喺討論區啊，貼喺高登啊、連登啊，貼喺 Facebook 啊。咁之前啦、啊，之前就有個小説 Apps 啦、TBC 啦咁樣。咁TBC 最近都有啲台慶動作啦，又搞個劇場咁樣啦。咁但係佢哋都係有，即係你譬如你睇嗰啲 title 啊、冠名嗰啲咁樣，都係有贊助嘅，都係有合作單位。咁我哋冇噶嘛。我哋冇噶嘛，咁我哋就係完全靠你嘅支持噶嘛，即係我哋唔會有娛樂公司同我哋合作啊，人哋又唔會有，亦都唔會有嗰啲冠名贊助啊嗰啲咁樣，所以無論即係等於我哋做個劇場，我哋做個説唱劇場《香港愛情》，咁就喂做到幾多場都係睇下你哋買到幾多飛，咁你哋之前9月29號就有賴 Prime 嘅聽眾支持啦，咁就加開咗10月1號呢場啦，咁但係嚟緊如果11月11號要台慶，又係要靠你哋支持10月1號呢場喎，暫時都就比較窄啲，咁啊11月11號嗰個台慶咧就問問地嘅，咁所以咧又要呼籲你哋買飛，咁同埋咧就係咧 Prime 嘅小説而家叫做即係即叫做有一啲階段啦，有一段落啦，即係一步一腳印咁樣，咁起碼而家叫做儲到一套長篇啦。咁嚟緊都會儲到《中二少女山海經》啊，馬飛又會儲到一套長篇，又係解靈人啊咁樣，咁叫儲到幾本長篇啦。咁仲可唔可以繼續儲到更多嘅 library 喺度咧？咁又係要靠你訂購 Passion Plan， 等我哋有資源去出稿費俾作者咯。咁有稿費先推動到一啲有一啲持續嘅創作。咁有持續嘅創作，有得連載，有連載嘅平台咁樣，咁佢哋先至可以有一個空間去做到類似我而家非常之推介嘅方舟船長選舉咁樣，或者馬飛嘅解靈人，即係有呢個空間先至做到噶嘛咁樣，咁就希望你哋幫手去幫我哋建設呢個空間出嚟，咁就記得訂購啦。仲有2個鐘頭，而家做完節目應該仲有2個鐘頭，就係可以用優惠價訂購，仲有2個鐘頭，靠曬你哋啦。OK， 咁就大致係咁啦。你有冇嘢補充啊？好撚好睇嘅，我想講 係 好撚好睇嘅， 係 同埋係。都同埋我幾中意嗰個篇幅嘅長度，佢 keep 住係一個好爽快嘅章節底下 keep 住有哭卡位啊 ，keep 住有扭橋轉橋啊咁樣。我相信由頭到尾睇一次係幾爽，我有咁嘅信心。OK， 咁就希望你多多支持啦。咁就大致就係咁啦。咁就記得訂購，記得買香港愛情的飛，記得訂購 Passion Plan， 對得支持我們 的 Plan 小說週，還有2個鐘頭。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收聽，記緊 订购 Passion Plan，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节目到呢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嘅时间就再同大家见面啦，系咁，拜拜。 拜。